一听这个声音就很甜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心情究竟有多么多么的美呢？今天心情来做客听游天下，肯定是讲关于旅行的事儿，主题呢就是跟谁去旅行。 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咱俩特别有的聊。因为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就和孟阳一直在聊旅行的话题，我们两个是两个射手座的人，所以就特别喜欢出去玩。 对，玩心很大，同时呢也是跟各种各样的好朋友一起去哈。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总结出来了一些经验和教训，究竟和谁一起玩最开心，不能和谁一起玩。 我觉得首先要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出去玩。 对， 比如说发小啊，然后同学关系很好的 闺蜜呀、 闺蜜呀、跟这样的人出去玩 还得是合拍的。因为我是射手座，我有一个处女座的朋友，我从来不跟他一块出去玩，虽然说我俩关系很好， 可是跟我在一起的发小其中有一个就是处女座。他的处女座性格不是很明显。他性格非常好，我们三个在一起出去玩组成了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模式。厦门啊，包括泰国呀，就是很多地方都是我们三个一起去的。而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就上幼儿园的时候就都认识大家。 看来这个星座也不是那么的准啊。不过呢，我相信跟不同的朋友一起去，我相信这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刚刚你既然说到这个铁三角，那你就先来说一说你跟这个铁三角去哪儿玩了。 我们三个就属于经常会有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 哎，说走就走。 因为是这样，他们两个是老师。我们都知道其实做老师特别辛苦嘛， 但是有寒暑假， 一到寒暑假的时候他们俩就像变了一个人。就整个人就疯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心情啊，快出来玩吧，我们去哪儿啊，我们这个假期要不要去泰国啊，要不要去海南啊，要不要去厦门。就会这样呼唤我。 因为他们有太长太长的带薪假期了。 对，而且我们每次比如说寒假的时候，其实暑假还好嘛，暑假我们都有年假嘛。但是寒假的时候，我之前的单位是没有年假的。所以我就要不停地赶节目赶节目，就为了跟他们俩出去一周。这样。然后有一次是这样的，他们俩正好放假了，我们三个说聚一聚。就到一个超市的地下车库去陪另外一个女孩取车。坐在车里呢，我们三个就哎呀好无聊啊，去哪儿啊，结果一拍脑门走，咱们上海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计划去海南。然后当天晚上就驾车去了其中一个女孩的家里面，开始订机票酒店。后来呢，海南是因为没有订到那个，因为时间太紧了，没有订到机票。结果我们又改去了厦门。 哇， 厦门玩得非常好， 就当天就订了机票和酒店吗？ 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我们三个。 哎，人家有假，你是这假是哪来的呀？ 我就软磨硬泡，然后跟领导 请假了。 请假只能这样。 哎，我觉得有你这样一个朋友也挺幸福的。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经常想有这样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不过经常是工作啊、生活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琐事就阻碍了我们的脚步。所以当有一个朋友真的能跟你说走就走的话，那绝对是真朋友了。 绝对的。而且这两个女孩子跟我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嘛。我们三个人的性格很合拍。在一起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因为我听过太多，而且我也和别的人一起出去过，听了太多，就是在旅行当中会发生 不愉快。 有跟熟知的朋友一起的，还有跟基友一起的，就属于那种之前没有见过面，然后只是网友，然后两个女孩子相约去别的国家，这个时候在别的国家两个人因为性格不是很熟悉，所以产生了口角，各玩各的，就弄得很不开心。可是我跟我的两个发小在一起呢，就会特别开心，因为我们首先就知道彼此的底线在哪。然后也知道彼此的点是哪儿，尤其是跟你一起从小长大的人会跟你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比如说会一起看漫画啊，看电视剧呀、 兴趣爱好也很相同。 对，当他和你兴趣爱好相同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跟你想到一块儿去。比如说哎，我们去鼓浪屿哪个店，然后去买什么，比如手账啊。然后就是哎，我也想去，就会这样。就不会一个说哎，我想去购物，然后哎，我想去看景点。 哎，这就是 就有分歧了。 这就是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哈。 对， 而且你们很熟，是属于发小的这种朋友哈。 就怎么说呢，老北京话就叫发小。 结发少年嘛，还有青梅竹马。我觉得这就是从小到大就类似亲人的这种了。 嗯，对，像是姐妹嘛，因为咱们这一代其实独生子女特别多，嗯， 对， 所以我们几个在一起就是说好了，因为其中一个女孩她是有亲姐姐的， 嗯， 但是剩下两个女孩我们俩没有， 嗯， 我们俩就说那我们也像亲姐妹一样， 嗯， 就彼此有一个羁绊，然后在这样繁忙的工作社会生活当中会觉得有依靠。 哎，有没有结拜一下？ 哎，我跟我其中一个发小结拜过， 嗯， 特别小的时候，我们俩 还滴血吗？ 不会不会，对着墙，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喜欢做手工， 嗯， 然后每一个人做了一个小钱包送给彼此，嗯，然后做了一个小房子，嗯，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对着墙，然后还拜了一下，特别小，才上幼儿园吧，应该 啊，从幼儿园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的感情， 对，他现在是一个律师，然后我们俩也曾经一起出去玩过 啊，嗯，我觉得这种感情真的是打不断骂不散的，所以一起去旅行的话也肯定是特别好的玩伴， 嗯， 那么除了这种发小，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经常一起出去玩的好朋友？ 曾经有跟男朋友出去过， 嗯， 跟男朋友和同学一起出去玩过， 嗯， 因为同学和男朋友就是我们是一起的同学嘛， 嗯， 然后我们去 共同的朋友， 对，共同的朋友，然后去的是东北的一个长白山的地方， 嗯， 然后那里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很喜欢下雪的地方， 嗯， 我又是在东北上的大学， 嗯， 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也比较好，到那儿去也没有发生什么口角，然后玩的也很开心， 嗯 嗯，但是和男朋友就会吵架。 和男朋友吵架为什么吵呢？ 嗯，其实主要还是生活上的一些比较小的事情 啊， 比如说谁拿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他做了什么让彼此不是很满意的举动， 啊， 然后照的照片不满意， 对，对，这个点我觉得触到，对，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照出来的他的女朋友总是那么的丑， 不知道为什么总会不让我满意，但我每次自拍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很美，完全判若两人啊，怎么照的？ 对啊，莫名其妙，为什么他照片里面呢，自己腿那么粗那么矮，永远都是闭眼的那一瞬间他抓拍到呢。 嗯，但是我这个人就特别奇怪， 嗯， 我给所有的旅伴照的照片都很美， 嗯， 人物美， 嗯， 就是不是景儿美， 嗯， 因为我跟我的铁三角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就专门有一个女孩子，她是负责拍景的 啊， 因为她构图特别好，她学过美术， 嗯， 然后我呢，我只会拍人， 嗯， 我会把人拍得很美，所以我每次跟我在一起的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让我给他们拍近身照。 哇，那我以后要跟你一起出去。 好啊，好啊， 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真的好棒。 是吧？ 对， 所以我是抢手货喽。 对，因为经常出去的时候会遇到不会拍照的朋友，你会看到他拍的照片，你就觉得很失望。但是不熟的话呢，你又不好意思去讲他。 嗯。 所以 最好不要跟不熟的人一起出去，这是我的经验。 而且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出去没有玩伴的时候，你会请路人来拍， 嗯， 那么他拍的什么你就要接受什么了。 哎，这个时候自拍杆就很重要了。 对， 对吧？ 对，自拍神器嘛，最近刚刚兴起的这个自拍神器，现在也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问题， 拍照的问题。 哎，我觉得跟心情一聊起来啊，可能射手座这个心灵相通，就根本刹不住车。但是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跟我们的心情聊一聊，究竟和谁去旅行呢？春节假期的话，大家也要思考一下，到底和谁出去玩呢？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出水没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雪鸟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抹成眼影，投进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旁边这位呢是我们的美女主播心情。 Hello， 我是心情。 哎，一听这个声音，大家是不是都酥了？我已经酥了，而且我非常想跟心情一起去旅行呢。 为什么呢？因为我把人照得很美。 对，因为心情会拍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选择一个一起出去玩的这个玩伴啊，真的是有选择的。比如说，哎，他性格很好，哎，他会拍照，哎。他可能跟我一起口味相同，兴趣爱好相同，甚至说我选择跟他一起去旅行的原因就是他是土豪。对不 对，罩着我们。 对，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莫名其妙就完成了一次旅行。所以这一次旅行有的时候是需要缘分的。 嗯， 经常我们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哎，我们今天要去这里，明天要去那里，真正实行的旅行没有多少。 嗯，其实我就有这样的朋友， 嗯， 就有很多人他会给你在当下脑门一热就会说，哎，我们去哪个哪个国家吧， 嗯， 然后你看我们都喜欢那个明星。 对， 但实际上就是大家在当你把时间啊还有金钱啊都抛下之后，你会发现就没有跟他去成嘛，其实还是蛮遗憾的，所以你就需要一个能和你说走就走的旅伴。 嗯，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的那两个好朋友。 嗯 嗯，其实我觉得旅伴选择挺重要的，因为比如像我这种性格呢，我是不太喜欢和人吵架的。 嗯， 就是我是觉得还是和平相处比较好。 嗯， 所以 射手座心宽体盘。 对，就是大家呢都随意一点。 嗯， 然后走到哪儿算哪儿。 嗯， 你像我们就是计划好了第一天晚上的吃住行就好。 嗯， 然后等第二天到地方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再去看这个地方， 再决定下一天要去哪里吃什么。 对，就很随意。 嗯， 那有的人就不行。 对，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土象星座的朋友，就处女座嘛。 嗯， 然后他就是经常会去韩国。 嗯， 就他对韩国很熟悉，可是他经常会跟我抱怨跟他一起去韩国的旅伴，而且是跟他关系很好的朋友， 他不满意。 对，他不满意他们两个。但是又是好朋友，就是其实也没有吵架。 嗯， 他就会嫌弃他们俩什么都不管。 啊， 他就是一个 一定要面面俱到，细枝末节都要处理得很好的女孩。 哦，对， 其实这样也好。 其实处女座确实有这个习惯，就是她喜欢把所有的都控制在自己的这个里面，不能说哎我随意吧，或者是我看情况到时候再定。她没有这个，她一定会决定好我要住哪间酒店，我要这几天的行程先去哪里再去哪里，她要按照自己这个一步一步的安排来走。如果有人打乱了她这个计划， 她会抓狂的。 对，她会不安定。 对，然后她还会回来抱怨。啊，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朋友也其实是很好的。 嗯， 因为有她在呢，你会觉得很放心。 嗯， 就是这一步怎么走，你就跟着她的节奏去走就好。 嗯， 怕就怕她这样的人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嗯， 一开始旅行的时候说，哎呀，行，那既然你这么会计划，那你计划好了，我随意。 嗯， 结果在旅行途中，你突然发现他不能随意，他要给你挑任何问题，说哎呀你怎么找这么一个地方住啊，如果更暖和一点就好了，如果条件更好一点就好了，这个地方离闹市区太近， 嗯， 或者这个地方离我们景点很远啊， 嗯， 就其实这样的人就会让我觉得很头疼。 对，他在下决定的时候他是随意的， 对， 但是当已经成定局的时候他又开始去挑剔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没有很讨厌？ 对，这种我觉得不只是处女座会反感这样的朋友，所有其他的人也会反感。要不然你就不管到底，如果你不想管或者是你不愿意去完成这项工作的话，那你就不要去干涉其他人的这个决定了。 嗯，说白了我觉得旅行呢就分两种人群啊，分三种人吧。 嗯， 一个是长脑子的，一个是不长脑子的， 嗯， 还有一个呢是他显示出来不长脑子，其实他是有脑子的人。就这三种人其实要就是搭配着出行。 你是哪一种？ 我当然是不长脑子。 是没有脑子是吗？ 就是我的脑子里面就是只要开心就好，你让我玩开心了就可以了。 对，那你的朋友一定是有脑子的，你跟他在一起不用长脑子就好了。 对，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我是有脑子的，但是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跟他聊了一下，然后问了一下我们就是去厦门的一些行程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好像是有脑子的那个，我是没有脑子。因为我很多细节都不记得了 啊， 就比如去厦门住在哪儿，他告诉我咱们住在曾厝垵啊，你忘了吗？ 嗯， 然后鼓浪屿的时候我们还住了一晚上那种复式楼啊。 嗯， 我说对哦。 因为当时你就没有操心这件事情吧。 对，然后我说我只记得开心啊。他说你脑子里面都记什么了？我说我记得吃什么。我记得吃金包银吧。 嗯， 对，很好吃。 金包银， 嗯， 那是一道什么菜？ 那是一个用有点像糯米一样的水晶似的东西，它包起来的一个东西， 啊， 很好吃。然后里面有放了香菇，我记得。 啊，回到这个里面啊，我们刚刚吃货又开始说是美食，我们一会儿再来说一说我们在路上吃的好吃的怎么样。 嗯， 你先回来啊。 好， 就说到这个，其实你的朋友他是觉得你没有长脑子的，但你觉得哎，我还挺操心的，是这样吗？ 对，我很操心，因为我管账。 哦， 我们出去的时候是我管钱。 嗯， 而且我， 你确定你能算清吗？ 我绝对可以算清，而且我管理得很好。 哦，哎，是你是管钱，然后你算账还管钱是吗？ 对，我一般算账，我每天会计算我们今天我们三个一共花了多少钱。 嗯， 然后我会预支明天会花多少钱，明天我们去什么位置， 哦， 然后门票需要做什么，然后需不需要划船，然后需不需要打车， 哦， 这都是我算计的， 就是日常的花销这些。 嗯 嗯， 而且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如果是穷游的话，比如说你是学生啊，或者是就刚开始上班的上班族， 嗯， 你手里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钱的话，你就可以专门找一个人拿着这个钱。 嗯， 比如说第一天的时候每个人抽出100块钱来， 嗯， 放在我这里。 嗯， 然后有一些公共的花销呢，我就会从这300块钱里面出，比如说去三个人吧，嗯，然后今天打车钱是我要从这个公共的资金里面出的，然后要吃什么好东西，因为像有的地方它的美食会比较大个， 嗯，吃不完，一人一个不可能吃完的， 对，你不可能吃完的，所以这时候需要比如三个人合买一个， 对， 这时候就不用每个人都会去掏钱买了， 嗯，就从公共的资金里面出， 对，然后包括门票的时候都我去买，就是都一个人去管理的话，嗯，如果这一天钱不够了，我们晚上再去想吃个东西啊，嗯，或者是去喝个海边的咖啡呀， 嗯 嗯，就是可以再 再给我钱，然后我们再去量，合剩钱了。 嗯，尤其是很多人一起出去的时候，是应该有一个公共资金的，要不然一直这样每一餐都 A 很麻烦。再一个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钱，对不对？ 是。 所以有一个人在公共的活动、公共的开支的时候，适合有一个人来管账，然后大家一起来把钱放到一个公共资金里面来支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哈。 嗯， 如果大家以后一起跟好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话，也可以来借鉴一下我们的新型主播这个方法，就是哎，把钱放到一个公共资金里面，当然要选一个像新型这样聪明智慧的人来管账啦，对不对？ 比较爱钱的人。 其实射手座他们总说射手座很大条嘛，其实我觉得射手座有的时候还挺心细的， 尤其是当你给他分配一个任务的时候，他会觉得突然有责任感了，然后就很认真。 对，每次他们都让我选餐厅嘛，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选，然后选择自己爱吃的。 对，你是吃货吗？ 对，我是吃货。而且一说到吃货啊，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跟吃的东西啊，如果你我是很爱辣的，然后我就不是很喜欢跟不爱辣的人一起吃饭，因为吃饭的时候你就要顾及，哎，他不吃辣，我要选择两种，一个不辣的，一个辣的。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身边的朋友会有少数民族的嘛，会有一些忌口。 一说到这个，我觉得我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吃素的。我的两个朋友，一个是特别能吃肉，然后一个和我一样也是吃素的。 那你们怎么来协调？ 我们就是他谦让着我们，我们也谦让他。 啊， 就是我们会跟他说，因为他有时候会顾忌，说哎呀，我这个想吃肉怎么办？我们俩没关系啊，你吃肉啊，你吃你那份啊，然后我们就会协调，就从来没有因为，我们两个不吃肉，然后他吃肉而产生任何的不愉快或者尴尬的情况。 而且吃的还挺好的，是吗？ 对，所以就是出去玩。我就想说的是，你一定要跟你就是不计较你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人在一起。 对，而且我跟我这些就是有忌口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呢，也不会说吃的不开心，会尽量的选择哎他能吃而且我也爱吃的东西来中和一下，同时呢趁他不在的时候还可以偷偷的吃一些他不能吃的东西，也满足一下自己的口欲。 其实这样很好啊。 对，而且 他们把肉都剩下来给你吃。 哎，所以这也是跟好朋友一起出去玩的一些小 tips 哈。先来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回来继续讲哎跟谁出去玩的这些故事哈。 你发的娃娃脸降落在身边，可惜我还没有发现。你画的娃娃脸那天上的白马，细细的卷发，加一身洛丽塔，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格林家的公主，安徒生的女娲，牵手的孩子喝着幻想，喝着幻想，小睫毛跟着脚带花香。小的不老，懒懒 些。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会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呢？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要讲一讲和谁去旅行呢？请到了我们的小嘉宾，美女主播心情。 当然是和心情一起出去旅行了。 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玩就是一时兴起的决定，当然和谁去旅行也是看缘分的。 嗯，尤其是你要是报了团的话， 嗯， 整个这个团的团员的素质很重要。 对，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去看什么表演，然后他不想去，或者他想去购物的时候你不想去， 嗯， 有时候两家之间就会产生冲突。 对，这个是 让导游很难抉择。 导游 做导游的很辛苦啊。 嗯，而且有的人他可能喜欢跟团游，有的人喜欢自由行，这个方式也不一样，有的人喜欢住酒店，有的人喜欢住民宿、 嗯、 对，这个对吃饭住宿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对，如果要跟团的话其实还要住得好一点比较好，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就其实可以随意一点。 嗯， 比如说你可以挑两天是住那种五星级的，就是特别好的地方、酒店，然后你可以 享受一下。 对，然后剩下那几天呢就可以住得平平淡淡。 就是先炫个朋友圈是吗？ 对， 然后再心酸一些，捂捂腰包。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各有各的风情吧，各自都体验一下，也可以充分的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住宿的特色。 嗯，但其实我个人是不太提倡大家穷游的。 嗯， 因为我觉得你出门的话，咱们老百姓都说 穷家富路。 对，穷家富路嘛。 对， 所以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舒服一点。 嗯， 因为如果你要是没手里没有钱的话，你可能会去一些 比较没有人的街道啊、或者说比较小的地方，就很容易出现安全问题。 对，安全是一点，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说我为了省点钱我坐公共交通吧，但是你要想一下你浪费的这个时间成本其实是更高的。 而且一定要看看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在你重金买下了机票和酒店的时候，要着重体验一下他们为什么这个地方人过得这么富裕、或者为什么这个地方人在你花了这么多钱的时候你还感觉到一般，就是要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然后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旅行当中很有意思的一点。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旅行不管你是穷游还是富游，都要有一个有趣的朋友来跟你一起去体验， 碰到了一个令人生厌的朋友，我觉得可能友谊就走到了尽头。 哎，真的是，有的人可能玩了一次回来之后两个人关系就淡了。 其实就碰到过这种，我们当时一起去一个海岛玩嘛、然后就碰到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呢是一个金牛座，很抠。 今天我们好像很针对星座。 没有了，就是因为不能说他的名字嘛、我只能用金牛座来代替他。他是一个很善于管理钱财的人。至今单身的原因就在这儿，他太抠了。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可是他性格跟朋友在一起就是很好，非常有人缘。我们一块出去玩，我就找他，我说哇，你看你现在也是单身，然后我们大家呢就一起组织一次这样的旅游吧。然后这个男生呢长得其实挺帅的，然后个子非常高，就是很事儿。当我们说要出去的时候，因为这次旅行是我组织，我和另外一个女孩组织的。我说那你有什么要求没有，你住的需要住一个什么样的酒店，然后你玩你有什么要求，是要哪天买东西，然后哪天在海边，然后哪天怎么怎么样，然后说我随意啊，我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摆出了一副我特别好相处的表情，因为在那个群里面正好也有一些美女嘛，在显示的自己比较的大度和宽容随和， 很博爱，随便 博爱。结果等过两天，然后我们再开始去订酒店和机票的时候，他就说你怎么订这么便宜的地方，这能住人吗， 开始挑剔了， 又开始挑剔了，然后很委婉的告诉你。我当时的反应就是 早干嘛去了， 早干什么去了。 对，要我也这样，早干嘛去了，之前问你怎么不说呀， 很烦人。其实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和我的发小们都蛮文艺的，就比 小清新嘛， 小清新，对，我们就很喜欢去逛那种人文气息比较浓厚的地方。但是有一次我就跟了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说是拜金的姑娘，很能花钱的一个女孩，非常喜欢购物化妆品，很喜欢买这些东西， 购物狂。 对，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想去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想去看看比如说博物馆啊，或者是一些街道啊逛一逛。就她就非要去那个闹市区，然后去买那些东西。我说这机场一三也有，你回去再买不好吗？然后他就飘在那个地方买啊，那不一样啊，来到这个国家买就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时也是虽然没有产生分歧嘛，因为我这个人不太容易能跟我吵起架来，但是也会觉得很尴尬，就再也不会跟他一块出去玩了。就是我们再去就是我们几个人那一起去，那他去呢其实也可以啦，我觉得可以专门做一次购物的旅行。 就各有所好嘛，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难免他如果是比较执拗坚持自己的想法这种人，而且不容易改变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哎有点不舒服哈。 对， 曾经我就跟一个处女座的朋友啊，他不是处女座，他是巨蟹座，但他上升处女。 今天要黑处女处， 对， 黑到底。 我总觉得射手座跟处女座是相爱相杀的。然后我们两个是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们要爬那个是一个梯田的一个山，然后爬到山顶之后，我说就住在这个山顶就好，不要再下山了，太累了。他偏要住到另外一个梯田的山上。 我的妈呀！ 对，他说因为明天这样走的话比较顺，然后我们还可以多游览一个景点，这样。 哎呦，很讨厌这种赶趟式的旅行。 对，好像在赶景点一样，我就惬意一点不好吗？ 其实我们出去玩的目的是什么？放松身心嘛，能够得到一个疗养的作用吗？ 非但旅行比上班还累，那就有点不好说。 对，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发生了争执，也其实也不是争执啊，就各抒己见嘛。后来我就认输了，我说那就住那边吧。但是下来这一趟之后呢，就大家也意识到，其实可能住在就直接上山住山上就挺好的，也不用来回奔波了。 对啊，其实旅行、游玩、出行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我们的每个人的计划也不一样，所以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大家商量好。 对，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打算和想法，但是在群体，尤其是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也要去参考一下其他人，尽量综合一下，不要说我一定要去买东西，我一定要住哪里哪里。我觉得大家综合一下，哎，选择一个都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方式，可能就不会让大家那么反感了。 对，就是多顾及一下别人是别人的想法嘛。 对，我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朋友啊，他的身边呢有好多的就是非常文艺的女老师，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泰山嘛，他是一个很逗的那种人，然后就 很 现实，很对，很幽默，很后现代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些女老师我们都知道，人民教师嘛，都是很文艺，然后很清新，而且文化气息比较浓厚，到了泰山之后，大家就一边爬山一边念唐诗宋词。 我好喜欢啊。 对啊，有的人就觉得这样很好，很文艺， 很 清新。 我很喜欢这种团， 而且有一种那种登高远眺一览众山小的壮阔，然后他就觉得哇好装。所以他就并不是很开心， 就是文人骚客的那种互相煮酒论。 对，而且他可能觉得那一趟旅行就并不是很开心，所以你也要找一个你非常志同道合，而且兴趣爱好很相近的这样的朋友一起去玩。 而且有的地方一定要和固定的朋友去，就是 比如说什么地方， 你比如说要跟喜欢韩流的朋友们，对吧，然后要去韩国的话，那肯定是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比较好啊，你们俩一路上都有的聊，全是明星话题，但是可能别人听起来就会觉得特别无聊，你说的是谁啊，长腿欧巴是谁啊，就他就会不知道，那就没有乐趣了。 确实是，所以说跟谁出去玩啊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想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就是如果跟男朋友出去啊，我觉得这个旅行也是蛮见证友谊和爱情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 好。 OK OK 甚至快爱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梦阳。今天呢，我们听游天下的主题是和谁去旅行？今天我们要跟心情去旅行啦。 Hello， 我是心情。 嗯，我们的美女主播心情今天做客听游天下，我好开心啊！跟射手座的朋友一起聊天就是开心。 耶、yeah, ，射手座的朋友在一起就是玩玩玩。 可能我们的收音机前很多其他星座一直在心里吐槽我咱俩。 有可能， 对，因为其实今天并不是说星座之间的大斗争啦，也不是说射手座多么的好，只是说我们在旅行当中，可能星座确实是一个哎可以参考的这样一个标准哈。 其实我觉得开心就好， 对， 不论什么星座， 嗯，包括我很反感处女座，但是我身边好多处女座的朋友， 我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吸引他们吗？ 相爱相杀， 相杀，对对 对，所以并不是说什么样的朋友一定不能出去玩，或者说自己直接给自己划定一个界限，说哎什么我一定不会跟他出去的，万一出去有惊喜呢？ 有可能他们做的一些计划会让你觉得哇真棒， 嗯， 就因为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做计划， 嗯， 而且做的计划会让你觉得，让我们射手座的人觉得，因为我们射手座很大条， 嗯， 就觉得好精细啊，这个人真赞。 对，而且有的人他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愿意管，他就希望有的人来给他，哎，条条框框都给他安排好之后，他就只要去享受就好了。 我就属于这个。 对，而且我觉得像这种人啊，他一定适合找一个就是比较 长脑子的旅行者。 对，而且适合找这样一个爱人，就是两个人在旅行当中。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决定，包括订行程、订酒店、订门票、订哪里去吃饭这些事情、 嗯， 都可以考验两个人的爱情。哎，他到底适不适合我？ 我觉得好像有这样一个男朋友，真的是每个女孩子都会很向往的事情吧。 对， 就很怕那种甩手掌柜的男生。 但是我觉得也要告诫我们的女生哈、嗯，有的时候男生他定了之后，咱们就别挑了。有的可能我们就是他定了之后，哎，为什么要订这家餐厅啊？又不好吃，什么又不招牌，怎么怎么样？ 那你订好了，然后就吵起来了。 对，可能男生的心里也会啊，我都辛辛苦苦订好，然后你又来挑，所以有的时候 崇拜他们就好了。 对，崇拜他。如果你不想管，那就让别人去管，你不要干涉。 嗯、 如果你想管，那你就告诉他我来管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最怕就是两个人都想管， 就是我 很矛盾 那种嘛。其实旅行的时候，就是长脑子的和不长脑子要搭配在一起。 嗯， 两个都长脑子的呢，其实如果性格合适的话也可以， 嗯嗯、 但是最好还是。就是只要有一个人有主见就好了， 对， 你最后总要听一个人的，你总要做一个决定嘛， 嗯， 你不可能他想去东你要往西，那是不可能的。 嗯，而且我觉得情侣之间去旅行哈，不仅仅考验这个爱情，有的时候两个人也能看出来究竟以后过日子适不适合，因为在旅行当中需要做太多太多的决定，也需要两个人去配合做很多的事情。 嗯，最怕遇到那种就是没有什么主见的男生。 嗯， 你会觉得哎呀我以后这个人生要怎么办呢？难道要这么没有主见下去的吗？你会觉得以后的生活就是会自己做主，会很累。 嗯， 真的挺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的。 对，我有一个闺蜜，她有一次就跟她男朋友出去玩，她回来之后她说我觉得她不适合我 啊。 对， 对，他就真的能够在这次旅行当中总结出来，可能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并不像平时吃顿饭那么简单。 嗯， 对，所以从点点滴滴当中也可以考验一个人。当然有的时候啊，一次旅行回来之后两个人就成为爱人了， 很多人都是旅行结婚， 对， 或者是旅行回来之后马上就 确定关系。 对， 所以我觉得旅行这件事真的还挺神奇的。 嗯， 不过我觉得现在可能80、90这一代都慢慢长大，不仅仅是谈恋爱啊朋友之间去旅行，更多的也会拉家带口了， 拖家带口的这种。哎，其实我个人是很害怕这种家庭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带着父母，然后老公，然后包括他应该是姐姐的孩子吧，就是姐姐，然后并且还有两个孩子， 一大家， 对，一大家。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说：“我好想念和你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跟父母一起、跟爸妈一起，可能你就要照顾他们，因为有的可能身体不舒服啊、晕车啊，或者啊路痴不认路啊，而且电话也不知道怎么打，什么什么的。 对， 细节就有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做儿女的就要操很多的心。如果再带一个小朋友。 尤其你还很有可能会变成那种管孩子的人。 对， 就是家长们都去玩了，然后都去吃饭了，然后你要带孩子在这儿，我觉得还是挺辛苦的。 而且我还遇到一个就特别奇葩的婆婆，有一次出去玩我就遇到他们那两个小夫妻是蜜月旅行，就刚刚结婚，但是呢这个男生就带着他爸和他妈， 这太不明智了， 就等于是和婆婆和公公一起然后完成了这一次蜜月旅行。我就觉得其实还挺尴尬的。 我觉得至少要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彼此比如说婆婆和下一代彼此都有了解了之后，然后在一起出去旅行可能会好一点。 对，那一次旅行然后他们就非常的不愉快， 那结果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俩的未来的婚姻路途。 不过回来之后，可能那一次旅行之后真的对他们的感情有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刚刚结婚，不过回来之后两个人还是和好如初。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告诫我们很多男生和女生哈，如果你决定两个人去旅行的话，在父母还没有对你们足够了解的时候，尽量还是不要跟爸妈这样一起。但是有了宝宝，你们两个家庭足够了解了，我觉得全家一起出动是没有问题的。 对，有了宝宝就不一样了嘛， 也让爸妈别闲着就去看孩子嘛。 原来带父母出去是这个目的。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跟身边有宝宝的这样的朋友一起出去玩，我觉得有的人也会 挺有压力的。我 对， 挺有压力，我会觉得就像带个拖油瓶一样。 就很多东西他不能玩，他还要看着宝宝， 还要顾及他。 就 玩不尽兴。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到一个游乐园，我们就只能在儿童区玩了。 但是也有一些旅行呢专门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 亲子游。 对啊，比如说迪士尼啊，然后包括一些游乐园啊，然后都是给那种小朋友们一起去。 我觉得童心比较大的倒是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过个六一。 对，离六一还有点远，我们先过好春节。 对，马上就要到春节了，我们的心情主播是不是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点什么？ 在这里祝大家四个字吧，万事胜意。 万事胜意。什么意思呢？ 万事胜意的意思就是比你预想的事情得到的结果更好一点。就是我们都说万事如意嘛。然后现在就送给大家万事胜意。就更好一点。这句话呢是八月长安在他的小说里面提到的。 我觉得这句话也同样适用在旅行当中。在你想要去完成一次旅行的时候，不要对他有太多的期望，希望低一点，可能你得到的会更多。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乐观的对待。哎，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变成我们这个旅行当中很难忘的一个小插曲。 尤其是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如果同样是一场旅行，在这个地方你没有拿伞，但是下了一场雨的话，你可以想哎呀好倒霉，但是你也可以想哎呀好有意思，我在旅行当中遇到了在雨中漫步这样的情况。 对， 其实就是一个心态的转换。 对，我觉得在暴雨当中狂奔，跟你同样乐观的小伙伴们一起去享受到你遇到的任何开心的不开心的，我觉得都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经历。 只要尽情的去享受你的旅行就好啦。 也要珍惜你的小伙伴，因为你每一次旅行都是不容易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听游天下，也特别辛苦我们的心情主播。 我说什么？ 你说不客气啊。好吧，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 他要走你就让他走吧，那是愚蠢的乌鸦。嘿，你们